品踩場現場版又嚟啦！六月二十號係鬱品踩場嘅1100集，到時咧歡迎各位咧 My Radio 嘅聽眾咧上嚟一聚嘅，有興趣嘅朋友咧咁啊請 email 留位啦，到時見啦！ 天天天南主持謝義芳、宋景輝。 前 建 荣、 张三， 好翻嚟啦。 好啦，咁啊，嗱，咁啊，游行就差唔多啦，系嘛？ 就琴日咧就行完啦，但系琴晚咧就有啲不愉快事件， 因为咧凌晨啦都， 咁 其实今朝凌晨 咧，其实都11点几啊，咁啊就阿林郑咧就睇到啊，即系大家都即系游行嘅都散晒啦，咁啊就整篇咁嘅声明，咁其实个声明就四个字嘅，吹啊，咬我啊！啊，五個字啊，加埋牙啊嘛，五個字，吹牙，吹咩？我啊就係咁樣噶啦，啊佢啊跟住咧，啊我聽到你聲音噶啦，咁我咧就12号咧繼續係擺上去立法會啊審議啊，咁所以咧咁就而家亦都係好多人咧就話係12号要再去啦，咁但係琴晚咧其實有班年青人咧就係希望留守喺政府總部嘅。咁到當然有啲年青人咧就希望嘅做嘅更多啲啦，咁啊引致有啲係肢體衝突，咁就其實我哋都睇到啦，依啲年青人其實都係啲十零廿歲嘅，咁如平時佢哋都係關心卡拉 OK 多過任何事情，但係連佢哋依啲咁年青人，邊個逼佢哋走上依條路咧？林鄭有冇諗過咧？啲官員有冇諗過咧？啊！呢啲年青人本來應該好好地享受學生生活嘅，點解你搞到佢咁樣呢？ 唉，總之由呢個董建華到曾蔭權到呢個689到呢個777咧，即係幾代嘅年青人都得罪曬，咁真係冇佢苦啊！咁當然嗱，呢、這個當然唔係，即係呢幾個都係雖然係幫兇啫。元兇咪共產黨咯， 我講到，所以你即係到最後，你唔打到共產黨，你哋追求嘅嘢都係空嘅啫。 呢個今日邪惡帝國嚟嘅，係嘛？咁啊，你唔打到佢，咁其實換邊個上去？喂，如果來88899，其實都一鳩樣啊，冇。 即係大家話，喂，你哋喺度咁嘅，即係啲阿叔咁喺度，即係廢腦喺度噏，咁有咩實際行動啊？咁講真，好多時候我哋噏一下。咁就會有智慧嘅人出嚟㗎啦。 係嗱，總之咧，即係啲後生仔，我都唯有即係都係祝福佢哋啦，即係我哋都又無能為力，係嘛？我又唔好似啲僆仔咁可以去衝，咁但係有啲僆仔為將來佢哋嘅將來為我哋去衝，咁都係敬佩嘅心中嚇，即係無論係個結果係點樣都好，即係可能有一批政治。年青的政治犯咯，係嘛？咁啊好啦，我哋就講啦。咁啊好啦，咁啊12号又會呢、這個拎上立法會二讀啦。咁啊已經有人提出又話罷工、罷市、罷課、三罷啦。咁我估呢啲都係流於口號。 即係罷市咧，就都有啲小型嘅，但係咧未 必不足影響個市面啦，係嘛？ 啊，你即係除非話我匯豐銀行我就停市，即係停就唔開門咁嘅，就有影響嘅啫。 唔使幾間超大市場，幾間 supermarket 或者啲71。罷市就已經得噶啦，屌呢啲緊要個銀行啊，大佬啊！ 咁呢度都係兩個集團嚟嘅啫，嗰度即係你咁多，你呢兩個集團係問先？ 唔係，係啊，只要呢兩個集團話罷，咁就成個香港差唔多癱瘓咗1/3噶啦，係嘛？咁但係即係呢啲香港可能未去到咁樣嘅階段，或者根本成個香港未去到呢個咁即係公民。社會嗰個階段，因為大家習慣咗，飯來張口，咁冇辦法。 咁如果係喺12号，即係星期三啦，咁即係大家有時間咧，咁去 包圍立法會啊，係嘛？ 升換一下啦，即係你就算係話啊，我係即係即係好似我哋啲老弱殘兵都好啊，咁升換一下做到嘢嘅人。 好啦，咁二讀就都要拗輪㗎啦，係咪？即係都我估聽日係11号、12、13号，咁我估都起碼有 佢都話講到月底嘛， 好難講啦嗱，而家啲咁無恥嘅即係土共嘅， 你當佢你當佢月底啊六月廿幾通過佢啦，係咪咁即係都會通過噶啦？ 真係隨時，真係佢一嚟啊， 快刀斬亂麻， 係啦啊！你真係冇諗得咁理想。 就算到月底又點啊？咪又過咗係咪啊？咁即係 咁，其實咧就上個禮拜咁，我都啊同阿台長喺度我都講啦。其實呢大家土共政府你是下去不學，但是我們可以向一些有投票權，即是議會裡面投票權的代議士，我們的議員，不論 是我們的所謂泛民、啊、這班泛統也好，還是一些建制、啊、民建聯、啊啊、公察會這些，可以跟他們說我們是 不希望這條法案通過的。其實大家可以試一下，即是去呢啲咁嘅即係政黨嘅總部或者佢哋嘅分部啊辦事處去表達你哋嘅不滿。 好啦，咁啊，我哋講下韓國瑜啦，快手啲啊。咁啊，韓國瑜就兩場嘅造勢大會嚇，咁一場喺呢個海達格蘭大道啦，咁啊，即係又講緊四有油。十萬又講到二十萬嗰度收， 最高 四十萬啦，係嘛？咁即係人數又係你知啦，即係警方同即係每個地方警方都係一樣噶啦，即係我又唔會怪香港警方嘅嚇。全世界警方咧都係會將嗰啲集會人數咧就降低，主辦單位一定係將嗰個人數咧就降 低， 吹到牛乸咁大咁，一定係咁噶啦。咁啊咁警方就話十零萬，咁就主辦單位就四十萬啦，係嘛？咁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琴日係嘛？昨日在這個花蓮前日花蓮在這個東大門那個夜市那裡有一場造勢大會、花蓮就大概是33萬人口、就大會就號稱就有15萬人參加，即是說如果全部都是當地花蓮的人呢，咁就即係一半嘅花蓮人， 其實係好多係外地嚟嘅， 有啲屏東啊，有啲仲話揸咗十個鐘頭車嚟 嘅，有個婆婆啊，有真係有婆婆揸十個鐘頭車去， 咁有啲係台北啊，咁其他宜蘭嗰啲嚟嘅，咁啊，即係如果我哋講一個咁細嘅地方，花蓮又唔細嘅，即係一個咁嘅地方，又咁難去啊，交通都唔算方便㗎，去花蓮。咁即係都有十五萬人，咁我哋當佢打個折頭十萬人啦，都係一個好驚人嘅數字嚟㗎啦， 即係到目前為止，即係個黨內初選，佢都可以做到咁大嘅咁嘅聲勢， 從來冇人試過黨內初選係有過咁樣嘅造勢大會嘅，咁係韓國瑜咧係一人嚇，咁兩場造勢大會理論上一做完之後，嗰個民望應該就好高升㗎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就好可惜。即係民氣啊有，民望就反而冇升高嚇，咁、仲有少少停滯不前，又有啲嗱，有啲民調就話佢仲跌咗添，有啲就話佢冇乜點改變，即係理論上兩場做嘅大會，咪多多少少都會令到個民調會有少高啊，即係唔多咁有幾個百分點都叫好啊，嗱咁就冇啊，真係對唔住喎，佢真係冇乜點升過喎，咁所以咧。最新的講法咧就係話嗱，佢同呢個郭台銘咧係差唔多嗱，佢贏郭台銘一至兩個百分點。 即係如果喺統計學上面嚟講咧，即係唔明顯嘅領先嘅。即係如果係計埋唔差，我哋就唔可以話郭台銘我領先嘅。 啊，咁一兩個百分點，我哋當係有 平手啦， 平手啦。好啦，咁佢如果相對蔡英文或者賴清德咧，咁啊蔡英文咧仲係即係仲贏蔡英文少少。咁、但係又贏過賴清德多多，即係唔係多多啦，都係兩三百人點啦。咁、所以咧，嗱呢份民調因為係嚟自綠營嘅民調啊，當然佢要做大，佢呢份民調嘅用意就係做大呢個蔡英文。因為由今日開始，民進黨嗰、那個 黨內初選 黨內初選嘅民調咧，就今日開始啦。咁、所以咧，即係要谷我哋阿蔡大姐嗰個民調。 所以即係因為依個要黨內初選開始啦，所以小英咧，身為一個基督徒咧，就去兩個星期擺七十幾間廟， 一個月擺百間啊， 一個係兩個禮拜七十幾間啦， 唔係一個月咪擺百幾間咯，即係嗱。我又唔好笑佢，即係拜喺台灣拜廟都好正常嘅，因為廟係一個 是非集散地嚟嘅、 嗯 啊，人口亦都集散地嚟嘅。咁嗰時阿前兄都講過啦，即係廟喺一個地方上面嗰個作用係嘛？咁所以咧 解分 嗱，當然有個咁作用啦。但係身為一即係基督徒嘅話，去拜廟、拜神、拜佛，就好似有點疑咩？咁好似阿蔣介石咁樣，都係基督徒啊，佢。有冇去拜個？ 唔係，我哋唔講呢啲啦，係咪即係？要去到 真係 喂，長公就實贏冇黐岩，都使乜拜先得嘅屌？ 唔係，我講係基督徒嘅身份啊。 係啊，佢唔使拜啊嘛，大佬啊，咁但係蔡英文唔係啊嘛，佢咁佢都要即係入鄉隨俗，即係我嗱，我又唔會用呢個基督徒身份走去拜廟咧，就攻擊佢嘅，因為。 嗱，我係咪講公家啦？即係以一個即係教徒嚟講，係唔應唔應該入去拜神拜佛？ 冇所謂嘅，冇所謂嘅，冇所謂嘅，係嘛？咁啊，即係因為廟宇喺台灣嚟講，實在太重要啦。 嗯，冇錯， 係嘛？ 喂，標誌性， 你要將佢個想講嘅語言，去話俾一啲基層嘅老百姓聽。嗯、喂，你唔喺廟宇講，你一個。基督教的教堂那裡說沒有人的屌你 所以天主教的教堂都沒有人的在台灣來說很多人就以為什麼地方即是那些地方議員那些派系所以派系是最巴閉不是的其實是啲廟宇啊，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叫做董事長， 廟宇經營者， 係同埋基督經營者，佢哋嗰啲即係佢哋都有佢哋嘅，即係一個 委員會啦，董事會啦， 係即係嗰啲咁嘅大佬先至係最大嘅，其實。 所以你睇嗱，香港就冇產生唔到呢個效果啦，即係你黃大仙啦，咩車公廟嗰度，可能都係求資呢、這個即係一年嘅運程嘅啫，係、嘛？即係好少喺。廟宇去發布一啲你想發布嘅信息嘅、 嗯， 但台灣唔係、嗯，台灣所有政治人物咧，佢想發布一啲佢自己想講嘅説話咧、嗯，都會透過呢啲廟宇、嗯、啊，即係呢啲宮廟 啊，有啲神力喺度啊， 咩宮乜嘢廟嗰種、 早期啦、啊、我哋其實喺節目裏邊講過早期。在台灣的、地方選，即係投票站咧，其實很多就係擺喺土地廟嘅。 系、 嗯，大家咧，即會一個、即早期因為土地廟咧，就每個地每條村門口都有嘅、 嗯， 啊，每條村都有嘅，咁所以咧，就大家一定識去嘅地方。 啊，咁、啊、所以咧就咁而家就嗱，咁啊，民進黨就由今日開始呢個黨內初選嘅民調啦。 嗯， 國民黨仲有排啦。 係啦， 咁國民黨到今月底出年下個月嘅月初， 嗯， 先至有民調，咁啊會有幾場嘅政見發表會啦。 今朝先宣布初選人初選名單。 係咁就咩要簽個所謂咩契約啊，係咪捉幾個候選人嚟？喂，因為你哋啊，即係 唔準打面啊，唔準 踢下音， 唔準打蒲菇，唔準打面插眼。 咁即係講好曬啦，嗱，譬如你喂邊個輸咗，一定要支持贏嗰個啊，即係唔準有其他啲古靈精怪嗰啲不規則、不文明嘅一啲手法啊，即係大家有個協約咧。 係喎，我就未睇名單啊，黃金平喺咩名單裡面啊？ 黃金平唔係啦， 佢已經宣布咧就退出初選啦。 係 因為佢就話咧，你依個初選我都唔識玩，你出依個初選嘅 奇奇怪怪啊，呢個奇奇怪怪嘅選舉啊，好啦，咁啊，國民黨就即係暫時不論啦，因為都仲有排啊，因為佢哋仲有三個政見發表會要講嘢， 即係起碼台面上面嘅人咧，都即係暫時嚟講咧，都係 呢、這個嗱呢、這個即係韓國瑜啦、郭台銘啦、朱立倫啦，仲有呢個就係、是、張亞中啦，仲有呢個係仲有邊個啊？ 羅志強 好似係咪？羅志強仲係咩？ 好有嘛？ 好似五個咁 嘅，唔緊要啦。咁就總之，目前嚟講咧，即係台即係初選名單上面嘅人咧，即係大家咧都係比較平和，即係大家都係比較大家睇到都係友善嘅，互相友善嘅。 高嚟高去啦， 係啦，即係而家即係話下邊啲支持者啦，唔知係咪支持者啦，咁啊，即係互有攻擊，但係佢哋之間咧，即係目前都表示 攻擊能力。比較高就是韓粉嘅啫喎，如果你話個國粉啊、豬粉啊嗰啲咁， 咁其實係咪咧？係咪真係韓粉咧？真係唔知啦。咁但係去到民進黨嗰邊咧，咁其實你見到咧，其實就即係旁邊啲人啦，入嗱去到邊係唔係啲二打六角色喎？ 啊，即係你係傳媒一線嘅人啦，即係主角之外一線嘅人咧，會都有出嚟講説話喎。 係啦，咁啊，總之就民進黨，我估最後咧就可能係 蔡英文 咧係一兩個百分點咧， 就贏咗啦， 險勝呢、這個。呢、這個賴清德嘅，因為佢將50%嗰個民調咧，就係屋企嘅家居電話同埋咧，另外50%嘅手機。咁好啦，手機啦，最大問題，手機嘅資料點嚟咧？嗱，因為咧，嗱，我最近先知嘅。喂，咁你嗰啲座台嗰啲家居電話嗰啲資料點嚟嘅咧？原來咧，即係你喺申請家居電話嘅時候咧，有一份嗱，好似香港都係嘅。你願唔願意將你屋企嘅電話公開？ 即係以前嘅黃頁。 係啦，你願公開嘅話咧，就喺電話簿。 而家都有派嘅，而家都有派嘅， 可以查到你個名同埋電話嘅。咁如果你話我反對，咁就唔會揾到啦。好啦，原來台灣都有。咁原來咧，台灣有400,000户啊，加個電話咧係同意嘅。所以咧，嗰啲民調公司咧嚟嚟去咧就打呢400,000户。400,000户咧就即係會收到，咁唔喺呢個名單，因為。台灣大概有1,000多户啦，咁得一半到咧係入到呢個所謂名單裏邊。好啦，手機嘅電話點嚟咧？因為手機電話可能咩中華電信啊，咩 大哥大 啊，嗰啲唔會俾你噶嘛，係嘛？咁你點樣去攞到呢啲電話咧？咁你就好啦，要求求其啦，要即係總之12345678，12345678,9咁，咁你要咁樣又咁樣撞翻嚟，又好怪咁。咁啊，聽講咧就即係民進黨咧就透過呢個中油公司咧就攞咗扎呢啲名單翻嚟啊，即係要嗰啲員工咧喂俾個電話 number 嚟啊，即係作為一個民調，因為你唔知邊度揾嘅條民調，即係你電話點揾先得㗎，係咪？你一定有個基礎㗎嘛。咁有啲民調公司已經即係佢哋已經有啲做開手機嘅咧，就已經。擁有一批呢啲資料喺手噶啦，即係有啲data喺度噶啦。咁嗰啲民調公司唔會俾你噶嘛，係嘛？咁你公司點嚟咧？咁唯有周圍搜羅咯。搜羅到嗰啲，喂，俾你搜羅得，民進黨出手搜羅得嘅，喂，呢啲基本上就係你囊中之物啦，係嘛？咁呢個都80%到90%都係支持小英噶啦。咁所以咧，即係你 而家未知啊。咁但係咧就 我估都係噶啦。 咁但係咧就由即係四月開始啦。咁由3月開始啦。賴清德嘅即係嗰個民調咧，即係路領先嘅。咁點解個民調去到而家先做咧？因為咧即係 拖死咗， 悶死咗啊！賴清德一路悶拖住，悶到去即係人家即係大家忘記咗賴清德存在啦。 同埋賴清德，你睇佢冇乜戰鬥力嘅，即係你睇佢講嘢咧。都不温不火嘅，即係冇乜火氣喺度嘅，即係你唔同蘇貞昌嗰啲話啲電火球咁樣，哇！你每句嘢成日其實求緊其講句好普通嘅嘢咧，佢都好有衝勁嘅，都想打齊咁嘅。但你正佳，就算佢話我一個台獨一個務實嘅台獨工作者咧，都好不温不火嘅，因為我其實都難忘佢成功咁樣。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差唔多啦，係嘛？ 咁我哋。 我哋講下宜居咯喎，嚇！即係雖然資料又唔會好多嘅，咁但係希望嗰啲聽眾打嚟問，咁我哋會會咗答啦，係嘛？好啦，咁個電話咧就係24404088啊！咁啊，而家打電話嚟咧，我哋就喺度接聽咁啊，同大家傾下，或者你啲咩問題問我哋。如果我答唔到嘅咧，我就將你轉過俾呢個移民署有關當局咧。就去查詢嚇，咁到時俾一個答案你哋都得嘅。 24404088 嚇，24404088嚇，咁啊好啦，咁我哋先講下先啦。話點解嗱？第一點解要移民台灣咧？係咪因為咧仲好多人都咁講啦，近啦，係咪？個零鐘頭就飛咗過去咯，咁又同文同種啦，物價又比較穩定啦。咁又好山好水好人情啦，係嘛？即大概都係呢啲啦。咁，但你睇到呢啲咧，都係因為你旅遊睇到嘅啫。 但其實咧，最大原因咧，想移民窮啊嘛，又去唔到歐洲美歐洲美國加拿大。 又唔係喎，馬來西亞泰國啲都得，係嘛？咁點解要移去美去台灣嘅？咁你飛到馬來西亞都係多個零鐘頭啦，兩三個鐘頭。 有啲人就唔中意馬來西亞嘛，人種唔同。 馬來西亞咁你住喺嗰啲華人社區都 OK 嘅，咁都係讀廣東話仲好 嘛。 咁啊係，熱都一個問題嚟嘅。 嚇，食嘅又未必啱食咧，係咪啊？ 咁唔係喎。 很多都廣東嘢嚟嘅喎，即係你唔好食當地嘢啊，你揾翻啲中國餐館都係差唔多嘅啫喎。 你要專登揾喎。 咁你住落就諗到啦， 其實講埋一句狂嗱，咁但係咧，即係好老實啦。咁去台灣咧，咁就以香港人香港揾錢喺台灣去生活咧，當然係好啦。咁但係如果你移民過去喺嗰邊揾嘢做嘅話咧，咁啊當然啦，就嗰邊揾嗰邊使啊。我哋即係當地人咧又唔覺乜嘢一回事。咁我哋香港人即係揾開咁多。啊，咁就雖然香港生活比較緊張啲，即係好多支出都好，可能比較大嘅。去到台灣，你會發覺硬係覺得咧啲錢咧係唔夠使啊，即係啲錢少啊，啊啲人工低。 嗱、啊，咁、啊、當然啦，當然啦。 但係當然，如果長期喺嗰邊住落咧，你又唔即係又唔覺嘅。 嗱、啊，如果你喺得香港移居到台灣，你唔會。手領都冇，然後就喺打工噶，咁你都總要即係 大部分咧都有筆錢過去嘅。 係你喺香港一定袋住，即係我唔知幾多啦。你講嘅 40,000啦， 10,000,000港幣啦。咁100,000,000港幣其實等於嗰邊差唔多50,000,000台幣噶咯喎。50,000,000台幣其實就都好好使噶啦。 我同 租唔租到屋咧？ 租到，買屋就買唔到。 我同我咧就喺台南咧做啲土豪啦，咁去做啲發展商噶。咁啊，同我攞400,000嚟買兩棟四層嘅樓，自己住一層，咁啊，其他七層咧就走去出租，咁夠噶啦，咁樣嗱。但係啦，嗱，因為咧而家嘅移民法例咧就改咗，就買樓咧，即係投資移民咧，買樓唔屬於依個投資移民嘅裡面嘅嚇。即係而家投資移民咧，必須要真真正正開一間公司去運作咁樣嘅。 唔係嗱，呢度都有啲 QK 嘅嗱，到而家嚟講咧。暫時都不行的，譬如你剛才說我買到兩棟樓，每棟有七個單位，兩棟14個單位了，我自己租一間、即是租一個單位，就13個單位租出去，我找一間公司就 hold 住這14個單位，我只是其中住一間，13租出去，這個可以的。你當然說我買一層，然後我開一間公司就 hold 呢一層樓，然後嗰層樓租翻俾我，咪梗係唔得啦，大佬。即係若然你租得有買得四五個單位， 你就淨係整間管理公司。 係啦，揾間公司 hold 住呢四五個單位， 唔係 hold， 淨係幫你管理一個管理公司。 係啦，咁呢間公司咧就係、幫你租出去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咧，咁你自己住翻間有四五間咧，係攞嚟收租嘅咧，咁啊得嘅。嗱、呢個咧都係一個移民嘅辦法之一， 係、 即係當然你要買。四五間啦，四五個單位啦，我每個單位當你係500,000台幣嚟，唔好多嚟，咁五六中三千萬啫，又唔係好多，3,000,000得800,000到港幣啫， 差唔多， 係咯，咁就得噶啦，其實啊，即係呢啲途徑都係得嘅，啊，亦都合法嘅，暫時嚟講嚇，我唔知將來改例得唔得啦，暫時嚟講呢啲係得嘅，即係你嗱有啲咧仲有啲仲係戇鳩鳩咧，就係買兩間就自己住一間。就找一間公司就是 hold 住呢兩間，嗱呢啲咧你要搏移民處同唔同意呢啲手法咧？唔係未試過得唔得嘅，係試過得嘅，曾經批過嘅。咁但係喂越嚟越多呢啲嘅情況嘅時候咧，喂移民處就會收緊話屌你咁你都唔係嘅，你買兩間一間自己住翻嗰間，你點你即係點做呢啲生意點做啊大佬係嘛？咁佢都會計過喎，你啲唔係一盤生意嚟嘅，根本就係亂鳩咁嚟嘅。咁 所以租金唔係貴啊嘛。 係啊，因為嗰邊 return 好平嘅啫。 係啊，即係我哋講依個投資嘅物業嚟講咧，因為其實大家就好多時候聽啲地產代理講啦，就即係嗰啲樓平啊咁樣，但係樓平仲有一樣嘢，大家冇即係啲地產公司唔同你講嘅，即係嗰個樓宇房屋空置率啊。咁我嗰年80年代咧，佢係30%嘅嚇，過30% 嘅。咁大家諗下，你供多於求嘅話，你嘅租金點起咧？嗱，而家啊依兩年咧，嗰個低咗啦，樓宇空置率低咗啦，都係18.19%，推到19%咁滯嘅，當20%啦。咁你個租金點會平啊？你唔租我個隔離咧，除非我係你嗰個唔知係啲咩風水好，或者你嗰個係喺正啲咩所謂地鐵站啊、捷運站上面 啊，咁你嗰啲地點好，如果唔係嘅話，你唔租我咪行遠少少咯。啊，你台北市咁貴，我咪喺新北市咯。啊，我即係中和、永和啊、板橋啊。 所以即係台灣買樓租出去諗住係謀生啊，即係好似香港我買，我如果買一層樓，我租出去，喂有譬如2萬蚊到啦，2萬蚊翻嚟，咁咪足夠有餘咯。台灣係唔得嘅，即係你唔好諗住買層樓咧，作為收租咧。就作為你的生活費呢、 生活費夠的你就不要想住香港呢可以即可以炒啊。 大陸咁大佬。咪有兩喂香港有得兩皮嘢生活就唔錯㗎啦。但係喺台灣可能收入都係嗰兩皮就係呢個台幣。 咁你即係如果你有得幾棟嘅幾層嚟收租嘅。 你有幾層就梗係唔同啦。你睇一層咁你就真係壓招啦。咁所以呢即係在台灣買樓收租咧就並唔划算嘅。 嗯嗯，同埋咧就係頭先講啦，你純粹啊即係買嚟收租嘅話咧，係唔屬於投資係項目嚟嘅。 一層就唔得啦，總之 係啦係啦。咁咧就而家嘅基本嘅即係 minimum 咧就係話佢要求咧就係要600萬台幣，即係約莫150萬多啲160萬左右啦，即係港紙。嗱、啊，咁跟住咧，你係要去經濟部咧就要即係俾個賦税睇嘅，我嘅咩項目？咁佢批咗啦，你先至可以搞其他嘢嚇。咁頭先就譬如有咩項目，咁你自己去諗啊。咁就當然啦。咁你話有你有我錢，你要搞咩項目？我唔知搞咩項目，一定好多人話俾你聽啊！我有咩項目搞，有咩項目搞。咁但係大家咧就真係要小心啲啦嚇，自己去諗清楚，同埋睇清楚嗰、那個即係即係嗰個業務咧，係咪即係穩陣啊？會唔會我即係當我有啲人就好豪嘅，我蝕曬150萬咪算咯。 嗱，我嗱頭先張生講呢個600萬呢個投資咧，其實做咩生意得嘅？ 嗯 啊，即係只要係 合法生意， 唔係非法得嘅。 係啊，同埋咧，你 有咩軍火買賣嘅呢個唔得啦，係嘛？ 即係你話我只跑人得。 係你話我開間咖啡店，開間書局，開個洗衣店，或者開一個雜貨店，都得嘅。嗱，呢個800萬冇，呢個冇規定嘅。 係啦，你每年咧，你就真係好好報下税，即係你將你嘅即 係呢啲一定有會計師啦，呢啲唔會你自己做噶啦。 有啲唔係喎，香港人即係有啲手精面，即係 你冇得走嘅，因為你有。 報税啊，即係 識報啊， 啲帳單 咪帳單都係揾會計師搞噶啦，你唔會自己搞嘅，你唔識噶呢啲係 嘛？開鋪頭你知啦， 冇錯，仲大 咁啊！即係未攞到身份證之前咧，即係大家咧，即係依只 循規蹈矩啦， 係啦，即係唔好俾人哋捉到啲咩把柄。 100萬 即係台灣咧，好多啲檢舉達人㗎，即係 100萬開間別嗱，台灣開便利店咧就唔會你自己戇鳩鳩開一間嘅，你一定揾啲加盟店嘅，你揾70傾啊，揾全家走去傾啦，咁嗰啲其實100萬夠嘅。 夠嘅， 咁但係咧，啲便利店即係加盟便利店嗰啲咧，做親嘅個都即係自己上網 search 下啦。 台灣嘅便利店多過香港啊！屌你一條街四五間咁家產，好撚多嘅啫。我唔知佢點經營啦，咁啊，總之就我又見到又即係都好多，咁啊變咗即係佢哋好似都有得做嘅啊。咁當然啦，發達咧。 就冇生可能啦， 加盟主就發達，你啲加盟 加盟主係啊，嗰個大佬就發達嚇， 係 啦。咁你哋呢啲咁嘅加盟小店咧，就三餐我估都得嘅。咁但係話大佬24小時喎，大佬啊，係咪？即係你制唔制過咧？咁諗啦， 係啦，咁咧就。好多人咧就開，即係香港人咧就特別中意開茶餐廳啊之類啦，咁就亦都唔少人咧，譬如有啲餐廳咧，我知道咧就兩年轉一次手，點解咧？兩年咧，佢攞到身份證之後咧， 唔係俾下家裝 啦，下家啊，咁即係做餐廳咧，其實都好困身嘅，咁但係咧，好似頭先講啦。我850萬港紙，我蝕2年會蝕曬噶嘛，我真係冇客，我自己又拍烏蠅都好。我真係有開門嘅嚇，咁亦都唔會話一個客都冇，我冇 turnover 乜都冇噶嘛，零收入、零支出 嘅。屌，我自己煮俾自己食咯， 開單俾自己啊， 自己 serve 自己咯，係咪？ 係啊，嗱，咁咧就即係總之你合法嘢，咁就2年嚇，咁啊攞到身份證。 1年嘅啫喎，呢啲 1年2年啦、 啊。1年嘅咋，唔係你可以選擇2年，2年離開嘅時間咪多咯，180幾日啊嘛。 嗯、 如果你選擇1年嘅咧，就離開台灣咧。就只係得30日啫，咁所以咧，即係你講冇錯，係嘛？但係如果你話，我兩個一我就快刀斬，一年搞掂噶啦，咁一年咧 就可以攞到身份證同埋護照咧，就離開台灣唔可以超過30日。 即係你喺移民監所以移民監咧就一年。 即係坐一年，咁啊， 你喺報到開始，你報到開始攞到你居留證開始，一年後咧，你就可以去辦依個頭先講啦，一年或者兩年啦，你就可以辦嗰個係入籍嘅撤職嘅。 嗱，當然啦，我咁講啦，嗱，我就唔鼓勵呢啲嘅，即係既然你移居都係台灣嘅話，你都希望喺台灣能夠 生根啦， 係啦，長遠啦，係咪？就唔係哦，我攞個。攞個身份我就走噶啦咁。 當然啦，頭先講去賣盤俾下一家，咁即係好多時候就佢未必即係話茶餐廳未必係真係做開本行啦，咁啊辛苦嘢，咁啊攞身份證去轉到第二行啊。咁至於有咩行業再做咧，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 好。